0.62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5.44美元，卖出1776.15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中国东南部，此外骤雨正系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嘅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下星期中期有狂风骤雨。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唔可以洗手，上手又冇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妈妈，你之前用我电话登记的消费券计划呢，我已经收到消费券计划秘书处发的短信，说已经确认了你的资格了吧。你可以分期收到第二阶段5000元消费券的啦。第一期2000元消费券呢，就会在8月7号发放到你那张八达通卡度的啦。 那我8月7号一早就去港铁站拍卡了，然后啊请乖孙你去饮茶。 妈妈，唔使去港铁站噶，到时我帮你用八达通手机应用程式咧拍卡攞，好方便噶咋。 哎呀，咁就好咯，唔使去排队啊。咁乖孙，你今年年头啱啱够18岁，又系香港永久性居民，系咪都有份啊？ 梗系啦，妈妈，我一早已经登记咗，兼收埋短信通知话我符合资格噶嘛，可以分期攞10000元消费券，第一期3000元消费券咧就会喺8月7号入落我登记咗嘅电子钱包。星期日饮茶，等我请啦。 好啊，乖孙。 地都行唔喐啦，而家先嚟运动系咪太迟啦？ 掌握自己嘅健康，几时都唔会太迟嘅。香港暖流逢星期三早上11:10，有由医务卫生局策动，香港电台全力支持的区区有健康，同你介绍地区康健中心同埋地区康健站的服务，仲有游戏玩啊！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 CIBS 人人广播有奖游戏第二击， 乜家伙啊！有奖游戏之前咪玩咗咯， 今次系第二击啊！听节目， 听 CIBS 社区参与广播节目， 玩游戏， 去 CIBS 网站玩有奖游戏， 用创意回答同今季 CIBS 节目相关嘅问题， 每日拣选答案最具创意嘅三位参加者， 可以获得200元电子购物券， 即上 CIBS.RTHK.HK 了解更多啦！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妈妈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播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嘟嘟啦啦啦，精神爽利。 午夜嘅时候最想要乜嘢咧？会唔会就系最想要香吻咧？仲要系优雅姐姐嘅香吻咧？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5:12，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赏梨》。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嘅。睇下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2年嘅8月6日星期六嘅上昼，农历咧就嚟到7月初9，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 不是泪是雨，泪和雨一起撩你，一起你雨中分离，泪妆洒满地。哭泣，你哭泣为了分离，分离，分离后再相见不易。我曾把你的爱情藏在我心底，啊，藏在我心底，就好像藏起回忆。我喜欢绵绵细雨，细雨里一起撩你，一起你在我怀里，泪妆洒满地。哭泣，你哭泣为了分离，分离，分离后再相见不易。我曾把你的影子藏在睡梦里，啊，藏在睡梦里，就好像藏起回忆。是泪是雨，泪和雨一起撩你，一起你雨中哭泣，泪妆洒满地。哭泣，你哭泣为了分离，分离，分离后再相见不易。我曾把你的眼泪藏在寂寞里，啊，藏在寂寞里，就好像藏起回忆。 哥哥，泪的小雨，好咁啊！究竟有冇娱乐咧？今朝早好好啊，因为出门口嘅时候咧，觉得冇娱乐，即系觉得好感恩啊！寻日咧落到咧，对鞋系要报销嘅，咁当然啦，对袜啊，梗系更加系流得出水啦。咁今日天气点咧？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为31度，稍后局部地区系有雷暴啊，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咧，部分时间系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有狂风骤雨。室外温26度，相对湿度94%。真系好啦，落下雨咧，咁个气温都降咁啲，起码唔使再见到嗰个咪酷热天气警告啊嘛，系嘛？今日咧，原本咧拣咗刘文静嘅另外一首歌，但系睇睇下，咦，有呢首，梗系播翻佢呢一首最好听嘅《兰花草》啦。 山中来，还带着兰花草，种在校园中，共希望花开早。一日看三回，一看的花时过，兰花却依然恩报也无一个。眼见秋天到，傲一兰入暖房，朝朝平谷西，夜夜不能忘。但愿花开早，好能将夙愿偿。看庭花簇簇，不开的许多香。从山中来，还带着兰花草，种在校园中，共希望花开早。一日看三回，一看的花时过，兰花却依然含苞也无一个。眼见秋天到，傲一兰入暖房，朝朝平谷西，夜夜不能忘。但愿花开早，好能将夙愿偿。满庭花簇簇，不开的许多香。山中来，还带着兰花草，总在校园中，共希望花开早。一日看三回，一看的花时过，兰花却依然含苞也无一个。眼见秋天到，傲一兰入暖房，朝朝平谷西，夜夜不能忘。但愿花开早，好能将夙愿偿。满庭花簇簇，不开的许多香。 刘家昌老师的我找到自己都挺难的，很多时候呢认识这么多样东西都好，唯独是认识不到的就是自己。 凤飞飞的歌声有茉莉花。听到首歌回来呢，就有五点半钟新闻简报啊。这首不是故乡的雨啊，带来呢有雨天的版本，同一个旋律我们有谱了上国语的歌词。榕树下， 路边一棵榕树下，是我怀念的地方。晴朗的天空，凉爽的风，还有醉人的绿草香。 凌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认为，要应对全球重大挑战，没有中美合作不能成事。古特雷斯发言人强调，美中两国没有有效对话和合作，全球面对的迫切问题就不可能有解决方法。较早前，外交部针对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不顾中方强烈反对和严正交涉，执意窜访中国台湾地区，宣布采取一系列反制措施。有关措施包括取消安排中美两军战区领导通话、中美国防部工作会晤以及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会议。另外，暂停中美非法移民遣返合作、中美刑事司法协助合作、中美打击跨国犯罪合作、中美禁毒合作以及中美气候变化商谈。警方拘捕一名14岁男童，涉嫌促致未满16岁的儿童以制作色情物品，获准保释候查。警方说接获一名家长报案，说他的9岁女儿今年7月透过手机游戏认识一名网友，网友怀疑利用不同的借口，例如提供游戏内的武器和设备等，诱使女童发送不雅相片或者影片。警方前日下午在大埔拘捕一名男童，检获一部怀疑犯案时用的手提电话。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初步确诊新冠病毒，目前正在居家隔离。立法会秘书处说，邓家彪的核酸检测结果呈初步阳性，他今个月3号下午返回立法会大楼，曾经在8楼议员办事处短暂逗留，一直有佩戴口罩。其他工联会立法会议员和职员昨天已经进行快速检测，结果都是阴性。

有乘风破浪杨师太的歌声啊，哇！喺咁啊，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37，一啲节奏咁轻快嘅歌曲咧，相信你都会跟住唱。不过咧，讲起跟住唱嘅一啲嘅旧歌咧，呢首咧我系真系成日都跟住唱嘅。黄以嘉《心事》。 有冇喺个脑海里边咧就浮现咗呢一套嘅电视剧嘅画面咧？我冇，因为我冇睇过。带嚟咧有呢一首关谷英主唱嘅《狂潮》啊，当年真系有好多好好听嘅一啲嘅电视嘅歌曲，会唔会呢首都系咧？好多经典嘅合唱歌曲咧，都系嚟自电视剧嘅。其中一首我觉得我好中意嘅一首歌，《钟玲玲石秀》，心有千千结啊！ 望着了千千哀愁，心有千千结紧扣，一扣心里已。怀千千忧，千求也得接受。惹着了丝丝哀愁，痴念丝丝了心头。此爱使我苦寻恨悠悠。 通常都是两分零，顶尽都是三分零钟嘅啫。咁所以咧，咁就可以播多几首啦。嗱，呢首咧，配配嚟讲咧，都有啲意义嘅，因为我都曾经参加过一个好似叫民族主义歌唱比赛里边，我拣咗呢一首歌做参赛歌曲啊。 令我感受故乡思变，令。娇美翠湖含恨，望向中国光头，此阵豪气在腾，誓要将我苦难化为悲愤。 中国中啊，中国中，中雨啊中。 嘅偶像汪明荃嘅呢一首《勇敢的中国人》。好啦，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约为31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嘅。展望未来一两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有狂风雷暴。室外温26度，相对湿度94%啊。仲记得呢位啊红豆姐姐啊，爆趣味嘅歌声，我哋揾到呢一首《梦里几番爱》。 问你可知否，你追我逐去着何山盖，醉了百般月，令到心心难再。恨有几多种，你憎我夺那恩情不再。梦要几番醉，几需要断你深沉苦海，梦里几番意，要即失去热爱。你深沉苦海，梦里几番意，掩饰失去热爱。梦里浅化，叹息珠如颜改。 白花惹我怜。 我心内万种情， 啊啊，爱在心内恋，啊啊，爱在心内恋。 郑少秋、李子玲嘅呢一首《爱在心内暖》啊， 取这段情与义，只要真意在。 愿君多灌溉，每天都灌溉。 情意记录页，望有朝花开。无花我满树遮盖，已是得了爱。痛惜这段情与义。 我哋有无花果啊，讲起无花果咧，我都几中意用无花果嚟煲汤，觉得咧，尤其是当我有啲钳钳嘅时候咧，我妈就最中意咧落十几二十粒嘅呢一个无花果嚟煲汤。啊，又真系嘅，饮一扎一煲咧，就已经啲痰啊、啲咳咧都冇晒。当然啦，我自己都好中意食呢个即系新鲜嘅无花果啦。嗱，讲起今日咧，就播咗好多呢个电视剧嘅歌曲，点会冇呢首咧？嗬？仙道拉啼笑姻缘， 为怕歌里变作心，情人泪满襟，爱因早中偏做恨海里，离合一切亦有缘分，愿与歌里良相亲，情人共忍心，最惊恩爱一旦受波折，难忘佳老恩小爱民，偶思已断欲，惊有裂痕，恩爱顿成怨恨，心则伤尽，丝也化蝶，几许所愿情深。莫叹失意白今生，难求谁寸心。

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赏梨。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 时间来到早上的6:09，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和第五台联合广播的清晨爽利。今早有钱陪陪陪伴你的。再次提提你啦，日子就来到2022年的8月6号星期六的早上，农历来到7月初九，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 94%。转头回来我们就有这个老人科专科梁万福医生的出现。今天讲这个话题都有啲伤感啊，就系讲紧送别啦。咁究竟系点样咧？点样可以平衡自己嘅心态去送别自己嘅至爱至亲咧？一阵间就要留意一下我哋啊老友记梁万福医生嘅讲解啦。嗱，今日咧播放呢一个嘅电视剧嘅歌曲啦，啊张德兰真系好多。其中呢首咧都系可以讲得上系代表作之一。网中人， 回望我一生，历遍几番责备和恩怨，无惧世间万重浪，独怕今生陷梦中，谁料到今。痴头入梦，人在梦中度回望，世间悲欢尽已忘，何强心知我未消亡，何妨胜与败，再返，何强心知我未消亡，何妨胜与败，重重艰辛岂怕他，沧海热梦非难事，遗忘到一致，尽破金光灿烂凝利望，又像望海冲出不再返，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星期六啊，健健康康再清晨，佩佩的电话旁边有我们的老友记啊，香港老年学会会长老人科专科梁万福医生的。梁医生早晨。 早晨大家好。 早晨早晨啊，梁医生啊，今天呢我们要讲这个话题呢，咁相信都大家都觉得有啲伤感嘅，就係讲緊送别啦。有时呢讲緊年纪一路一路大嘅时候呢，呢啲情况就会越嚟越多发生。除咗会送别一啲可能你嘅朋友啦亲戚之外，甚至乎屋企人你都要面对要送别嘅一刻嘅。其实当年纪大咗嘅时候呢，点样去令到自己去接受这个的送别是即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呢？ 是啊，我其实呢就每一个人去踏入可能四十零五十岁开始呢，我有时候都是即讲笑咁，即其实一些旧同学旧朋友不太常即接触那些呢，最常见到什么事呢，就是两个可能正在后生的时候结婚，去到四十零岁呢就是丧礼。丧礼呢就可能司长是吧，即是司长，即是个司长即是过世，咁即是司长通常大我哋会可能25年至30年啦，咁如果就40岁四十零五十岁到呢，其实我哋好多时呢就开始啲司长会离开啦，咁可能八零岁，咁所以呢好多啲旧朋友呢嗰度聚呢，就是其实呢就是嗰啲丧礼里面，其实我谂喺四十零岁开始咧，都会即系陆续会见到多一啲咁嘅情况啦，朋友啦。其实我哋喺啲数字嚟讲，其实我哋所谓死亡率就系慢慢由五十岁开始会有唔同嘅疾病啊，会死亡，跟住每十年就可以翻一翻咁啦。咁去到八十零九十岁嘅死亡率就每我即系九十岁以上每一千人嘅男士会有即系百几人会死亡，即系百分之十几嘅人死亡。咁所以你会见到咧，就系话我哋即系去到四廿零岁开始陆续见到，所以丧失嘅机会啦，即系呢个即系阿爷阿嫲阿公阿婆咁呢啲都系会我哋会即系接触。咁所以好多时候我哋就所谓丧失咧，就系、是、要睇嗰、那个时间啦，即系话佢系咪突。其实你新冠疫情的第五波是很多人呢，在即是我有接过万人死亡呢，是其中过万人里面呢有约莫三四千人呢其实是比较突然其来死亡。 嗯。 即是没有预料死亡，因为他不是因为慢性疾病死亡。 嗯。 譬如说癌症或者呼吸系统毛病、心脏病、肾病，你好多时候都会预我可能三四年他都会离开，但是今次一个突发性的一个感染的过程呢，其实有些人是可能四十零五，他有慢性病，那病控制得好，最就是咁肥胖啊、糖尿病啊，咁嗰阵时未有疫苗呢，其实是很多是即突然间即转严重啊、死亡，咁所以那个冇时间去适应的一个问题嚟嘅，呢个是要很多的辅导的。 嗱，學你講咧，其實大家都明白一樣嘢，就係生老病死可能都係人生必經嘅階段啦。但係即係講就容易，當你去接受一個身邊可能係至愛嘅時候嘅離開，或者係自己屋企人嘅離開嘅時候咧，其實應該點樣去面對，或者將要佢快要離開嘅時候，要點樣去面對咧？ 其實我諗呢個就係要了解嗰個病情好重要啦。其實我哋真係好多好推動嘅話。嗰、那個醫療嘅團隊咧，應該係早少少同個，即係如果我有預期嘅可能性出現死亡嘅機會咧，嗰、那個醫療嘅團隊咧係早少少同嗰個病者啦，同家人咧去解説翻佢個病情嗰個走勢啦。譬如話，可能預期佢嗰個壽命得兩年啊，或者一年啊，或者即係比較早少少，大家咧有少心理嘅準備。依家我哋香港好多時咧個困擾咧，就係話好多時真係好多人都唔敢講死，或者唔敢講個病會有機會醫得好啊。好多時可能呢啲醫到盡啦，咁但係咧去到以為咧係唔會死嘅，但係好多病會死啦。大家知即係癌症去到比較嚴重有擴散，死亡嘅機會大。咁當然我哋唔等於醫，但係醫治個過程都會需要去討論有關未來嗰個面對。咁所以喺嗰、那個。个沟通好重要，咁当然沟通有几方面，当然我都希望多啲医生能够主动同个病人讲啦，譬如佢可能慢咗肺病，去到用氧气嘅时候，即系廿四小时用氧气机，其实离开死亡嘅路途可能两年三年，咁呢样我有冇好好讲呢样嘢咧？我哋就要检讨嘅，就系话早少话，即系 佢呼吸衰竭一個部分啦，嚇、啊，即係癌症嘅話，我又要早少同屋企人講，但係調翻轉咧，就個病人同家人都要開放同接受，早啲啲去諗下佢個病情會係點，問你醫生。咁呢個咧，其實去建立咗一個即係認識之後咧，大家早少少有個心理嘅預期咧。咁但係因為我哋其實喺香港都有好多嘅支援性嘅服務啦，心理嘅支援啊，社工嘅支援啊，對一啲臨終嘅病人或者末期嘅病人咧，我哋都好多社福機構啊，或者一啲嘅專做即係舒緩治療機構咧，都會提供好多即係心理輔導啊。啱得琴日之同呢個癌病基金會都做咗個即係講座，咁所以都會做好多嘅一啲嘅輔導嘅工作咧。其實只不過係好多時候，我哋啲病人屋企人又唔去尋求支援咧，呢個我諗係要做得好啲嘅。 嗱，咁讲紧咧，即系可能即系面对死亡，大家都要明白噶啦。但系有时去到一个叫做最关键嘅时候咧，有时作为一个家人咧，点样去面对可能够唔够或者要用啲乜嘢嘅方法继续医治？呢啲其实对于家人嚟讲都是一个好沉重嘅决定。当然，我记得前两集啊，梁医生你讲过，如果有做咗呢个预设医疗指示嘅话咧，就唔会有呢个问题出现啦。但系我相信而家暂时都唔系咁普及嘅时候咧，作为即系家人嘅时候，点样去决定呢一个决定，其实都真系好两难噶、哦。 是咁呢个呢就正正我哋都今日可能需要提一提呢，就我哋即係喺呢个医学上面呢都会推动所谓预设照顾计划啦。咁预设照顾计划同预设医疗指示就好大唔同啦。预设照顾计划就係话我哋预先呢就係、是、透过即係个医疗嘅单位啦，个病人啦家属呢一起呢都会倾谈，喺个病喺唔同嘅时刻会出现咩嘅情况底下，有乜嘢治療可以接受啊？有咩治療咧係選擇唔做？咁咧就會帶引出咧，大家有一個共識。咁呢個就同一個做預設醫療指示有少分別啦，係一個大家有個共識嘅方案。咁咧就會引出咧，就話大家點接受去到一個晚期照顧嘅時候咧，有咩可能嘅做啦？可能會喺一啲舒緩治療科啊，或者一啲嘅靈養嘅一啲嘅設施裏面啊。咁话喺屋企系咪喺屋企请一个请多个工人，或者系自己负担起去喺屋企，即系尽量屋企照顾。咁呢啲都系一个选择，同埋就唔使分离啦。因为其实我谂经历而家个即系疫情底下咧，去到医院无论系公立医院或者私家医院，都有少少个分离感觉，因为你个探病嘅时间有限制啦，突然间疫情高嘅时候， 人数亦都有限制啦。 你唔去得添啦，咁所以咧有好多時咧好多困擾，就話當一個末期個案去到醫院嘅時候，未到死亡已經有所謂離別，唔知幾時嚟。咁呢啲咧都係其實屋企人需要開始諗啊。咁多人再嚴重啲就話，究竟插唔插喉啊，要唔要即係心外壓咧？呢啲咧就係早啲個家人大家商議之後咧，就容易啲安心去到。咁多人最緊要咧就係症狀治療啊，其實喺一个末期嘅个案咧，点令佢舒适啲？呢个咧都好多嘅学问。 咁如果我即系听你咁讲，呢、這个学问应该又喺边度寻求咧？ 咁当然呢个学问就系喺好多嘅书籍嘅又有啦，喺嗰、那个即系医疗嘅团队，喺即系所有嘅公立医院内都有舒缓治疗科。咁嘅舒缓治疗科喺中央科有舒缓治疗科啦，喺内科有舒缓治疗科咧，其实都系可以提供一啲嘅门诊的服务啦，佢亦都有一啲上门嘅护理嘅服务啦，亦都有即係临床嘅服务，其实都系一个渠道去到俾我哋啲即係病友可以真係可以解决佢个问题嘅。 嗱咁讲緊即係送别啦，就可能已经係去到要离别啦。离别完之后其实有一大堆嘅问题呢係需要去处理嘅。咁其实作为身边嘅伴侣啦，又或者係家人啦，应该点样去处理一大堆嘅问题之余，仲要处理自己嗰个嘅情绪呢？ 有哀伤辅导有一个重要嘅一环嚟嘅。咁喺哀伤辅导嚟讲呢，我哋都香港我哋都有好多唔同嘅机构，心理 一啲心理嘅支援啊，唔同各个机构咧都有啲哀伤辅导，咁所以大家就唔好收埋自己。其实我哋见到好多时个问题咧，面对丧亲嚟讲咧，好多时就系个即系佢自己唔可以开放到自己啦，亦都自己匿埋啦，咁喺嗰头真系丧亲嘅，即系头嗰三月内咧系唔可以解决到嗰个哀伤咧。就變成一啲後遺症咧，就係、是、好多時咧就會引起一啲抑鬱啊，或者心理嘅健康嘅問題。咁、所以呢一方面咧，我哋需要即係面對嘅。 嗯，咁係其實都要自己肯去主動做呢件事先得嘅喎。如果佢自己唔走出呢一個嘅情緒上面嘅困擾咧，其實真係好難幫到佢喎。可唔可以咁講咧？ 咁我哋啲醫療嘅單位都會有一啲嘅轉介嘅，咁公立醫院裏面嘅社會工作者啦，都會轉介佢適合嘅輔導嘅服務啦。咁醫院裏面都有院牧嘅，無論喺私家醫院或者公立醫院都有院牧嘅。咁院牧其實唔單止係即係基督教或者天主教，其實有唔同嘅教派都有嘅，佛教都有嘅。咁所以個院牧咧，其實都扮演一個重要嘅角色，其實就係話。可以嗰、那個即係、就是、心靈嘅輔導啊，靈性方面嘅關顧啊，其實對好多病友嘅家屬咧，其實少少唔同咧，佢哋就會係一啲分享啊，同埋一啲義工咧，其實就算冇一個所謂宗教背景咧，其實嗰個院牧都幫到好多嘅即係病友做咗個工作 嘅。嗯，即係可能作為身邊嘅朋友啦，咁可能都見到可能自己嘅朋友情緒上邊因為受到屋企人嘅離別而有困擾嘅話咧，都應該主動即係伸出援手啦，即係陪伴又好，或者咧轉介一啲嘅治療俾佢都好咧，都應該係要幫幫佢即係走出呢一個嘅情緒困擾嘅。嗯， 係啊。 嗯，咁今日就明白晒啦。咁虽然即系大家都要明白啦，好多时候咧，即系呢个系必经阶段，但系即系讲就容易，当你身历其境嘅时候咧，就真系相当之困难嘅。咁大家都应该好好咁样去，好似头先梁医生咁样讲啦，即系有预设医疗指示啦，或者系预设嘅晚期照顾嘅指示咧，系相当之重要嘅。 系啊， 好，咁今日咧唔该晒林曼福医生，下星期同一时间我哋再见，拜拜。 拜拜。 尽了。 系罗播呢一个电视剧主题曲，点可以冇咗叶丽仪嘅呢一首《上海滩》咧？系咪？好啦，望个钟咧，仲有大约唔够一分钟嘅时间咧，就会到呢一个上昼六点半，即系话咧，今朝早嘅清晨爽利咧，亦都差唔多告一个段落啦。再见到大家嘅时候咧，就系、是、下个星期四，即系11号，8月11号嘅。咁当然啦，临走之前亦都要提下你啦。咁啊，落咗几日雨啦，今日咧有啲阳光，但系都有啲局部地区有雷暴同埋骤雨嘅。咁所以大家咧出门嘅时候咧，都最紧咧就系、是、最紧要就系带翻把遮啦，同埋咧如果可以嘅话，带件风褛挡一挡雨咧，都冇咁容易出入冷气嘅地方咧，就系摄一摄嘅。咁当然啦，疫情当中咧，亦都要小心，好做好你嘅防疫措施啦。好啦，望个钟真系要同你讲声再见，一定你下星期四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外交部針對美國國會眾議院議長佩洛西串訪台灣，採取八項反制措施，同對佩洛西實施制裁。特區政府發言人重申，特區政府對任何外部勢力干預中國內部事務堅決反對，全力支持同配合中央採取的一切必要措施，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同領土完整。發言人說，特區政府會密切留意事態發展，並與中央政府相關單位保持聯繫。警方拘捕13人，說他們涉嫌串謀洗黑錢，相信涉及的洗黑錢集團由去年9月到今年5月清洗超過14億元的懷疑犯罪得益。警方今個月3日至4日在全港多區共拘捕11男2女，年齡介乎28至52歲。初步調查顯示，犯罪集團以金錢招攬想賺快錢的市民，為他們開設空殼公司，再提供文件給他們在不同銀行開設快旅公司戶口。犯罪集團利用至少20個相關公司戶口清洗犯罪得益，當中部分款項來自17宗騙案，包括電郵騙案和投資騙案，騙案損失金額由3萬元至1800萬元不等，總損失金額大約8100萬港元。調查 Mirror 紅館演唱會事故的政府工作小組召開第二次會議，當局說經過顯微鏡檢查之後，相信大屏幕墜落是由於鋼索出現金屬疲勞引致斷裂。另外據了解，一名舞台設計師向警方錄取口供。至於事故中受重傷的舞蹈員李啟賢，仍然在伊利沙伯醫院深切治療部留醫，情況危殆，衛生指數穩定。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嘅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下星期中期有狂风骤雨。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8月6日星期六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教育局发信给全港中小学以及幼稚园，指新学年维持半日的面授课堂，师生每日翻学之前继续要做快速抗原测试。信函亦都提到课外活动的安排。有校長認同決定，亦都有校長話無奈接受。留意稍後特寫環節。 剛上任的港大醫學院院長劉澤星，昨天在見傳媒，除了講到醫學院未來發展之外，本身他亦都是政府抗疫專家顧問。他說關注到疫情之下，醫療系統必須要好好地維持住和保障好。一陣會講下劉澤星的具體意見。 嶺南大學的調查發現，近六成半受訪者因為香港和內地出入境檢疫隔離措施影響收入，有三成人更加因為感而失業，有七成人就希望政府為住在內地的香港人提供醫療援助。調查團隊建議特區政府加強和內地各級機關溝通協調，可以採用先易後難策略，優先討論和廣東省通關。陣間聽下。 外賣平台的服務近年都很受歡迎，工聯會就說不少的外賣員車手和這個外賣平台的本身是沒有僱傭關係，如果發生意外或者遭遇到工傷，是會缺乏保障。工聯會是促請政府要正視問題，應該會講下他們的意見。 國際方面，北韓宣稱疫情整體進入穩定局面，但沒有宣布已經平息。有分析認為這是顯示抗疫仍然存在風險，亦都難以說抗疫的策略是否成功，只是反映社會或者政治未受影響。留意環看天下分析。 夏天這麼熱，有人都會選擇在健身室裡面開著冷氣來做運動，而在亞聯酋還有專門為狗仔而設的健身室，希望可以提供一個舒適和安全的環境給他們做下運動。聽說無論是狗仔還是主人都非常滿意這種服務。一會放眼世界會講一下，現在先聽財經華爾街。